请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高声的来颂赞主圣名。拯救我们的磐石，我们要向你欢呼，神啊，我们要来赞美你。生活在这个乱世之中，我们生活有重担， 有烦恼，仿佛在狂风怒潮中，但是我们深知道我们的主活着，他的手是怜悯。当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他钉痕的手牵引了我们。我们饥渴的时候，他话语引导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心中是否有劳苦愁烦？让我们记得，我们虽然看不见主，但是主是活着的，我们深知道他一直就在这里。 我所知道的我 们的生活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主活着。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领会。 下面是启读经文时间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大屏幕，不是很长，是在雅各书的1章2到6节，我们大家同声一起来念，1、2、3。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为完备，毫无缺缺。你们不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求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众人，把时间交给高弟兄。 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再回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啊。我们开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感谢神，今天是你的主日啊，你召集你的儿女们一起来去敬拜你，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因着你的爱我们生命被塑造。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敬拜，让神也得你的荣耀。保守王牧师他在台湾，让他每一步都有神迹带领，无论他在何处，神都与他同在。祝福下面阶段的讲道，让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弟兄姐妹的灵能够与你一对一的听到神迹的所给我们的教导。求你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名，阿门。啊，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是不是跟我一样，可能不一样。我们一些崇拜到我们教会进来的时候，我会拿张程序单，程序单看坐下来看看程序单，今天谁讲到，今天题目是什么，经文是什么，你们是不是这样？啊，很多人是这样。那看完以后就放在后面，到底那个有什么报告事项。有一次我翻到我们教会的报告事项，看到一个特别的一个报告，是讲到一个弟兄他发生一个事故。我心里面愣了一下，再看他的名字，我不敢确定这个所讲的人是不是我脑海中的那个人。哪天的崇拜我没有办法集中，唱什么诗歌我没有唱，牧师讲到到现在我都忘记到底他在讲什么，是哪个人在讲到。我一直想所发生的事情，到底这个报告事项是讲什么了？我们教会有分英文崇拜、英文、中文崇拜，先有英文，再有中文。年初的时候，我女儿从外州回来，过年，完了以后就礼拜天，我要送她去飞机场，当了刚好时间是在中文崇拜，说不能去那个中文崇拜，我去参加那个英文崇拜。拿到那个报告事项，他说我们教会的北堂，我们有教会有南的有北的，是直堂在北方面，上面写了一个报告事项。 礼拜六有一个追思礼拜，我看他名字，这个人好像我认识的，我才一个礼拜前还跟他讲过话，是不是这个人呢？我不敢确定。崇拜完以后我就问牧师，因为他上面是写英文名字，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所认识的人，我就问牧师，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教会的某某弟兄？他说是。我问牧师，到底他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有40岁就离开这个世界。牧师说我也不晓得，我上网去查查看，原来他是 overdose， 吃了过量的药物而离开这个世界。我怎么认识这个人呢？2年前我在教会开一个课程叫喜乐人生，他从外州搬过来，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看到这个课程他觉得很好，就来参加我课程，我就从那时候认识了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跟我谈很多事情，他说他不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但是他说你的课程很吸引我，给我很大的帮助。后来跟他聊天发现他信主的时间就短短的2年3年，我鼓励他多追求神的话。那他家里面有段是服侍，有段时间不见了，没有看到他。原来他因为搬家的原因或别的其他原因，他离开我们教会去了北堂。我好久就没有跟他有联络。出师前一个礼拜，他跟我联络，跟我在讲话的时候，我发现不是很对。我跟他讲说，你的情况不是简单的一个情绪病，你是患了严重的忧郁症，我建议你去找专科医生开处方来处理你的问题。没有想到一个礼拜看到报告，他的追思礼拜在北堂教会。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当我看到这个报告时候心里面的反应的感觉是什么。很遗憾的，在过去7年北堂这个所发生的事情是第三个人自杀离开。我难过，这三个人我都认识，我以前在北堂服侍了好几年，我开了主日学一些专题讲座，前面两个人都来参加，所以我知道他们一些状况。后来北堂开始独立了，我就回到我们基督母堂，这两个人就先后也是因为忧郁症自杀而离开这个世界。7年有三个，这三个人我都了解，都晓得，他们都是基督徒，信主的时间大概是2年到7年左右，两个男生一个女生，年龄都是40岁左右。他们在生活上面遇到一些困难挫折，从他们角度认为说他们有出路，他有用那个人为的方法来结束他地上面的生命。是不是他们遇到一些困难时没有出路呢？在我这个工作里面，其实他们所遇到的生活上面的困难，我每天在辅导过程里面、协谈过程里面都是碰到的。如果当学生的你遇到什么困难呢？论文写不出来，跟教授有过节，毕不了业。你工作的遇到是什么呢？ 老板 跟老板相处不好，跟同事 有问题，工作上面没有突破，面对 lay off， 单身的是感情的问题，失恋，结了婚的是什么？ 老婆 外遇，婚姻有冲突，有了孩子的 孩子 的问题，到了年龄大了，健康的问题，他们三人所遇到问题就是前面所讲的类似几两个三种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刚才我所讲几个问题，我们当中里面很多人都碰到，你会发现，我也观察到这些问题不单在家屋里面弟兄姐妹会碰到，外面的人也是同样的遇到，外面的人所遇到的问题跟我们教会所基督徒所遇到的问题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在帮助人协谈过程里面，我体会一件事情，很多基督徒有个错误的观念，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所有的问题就 disappear， 就不见了，或者说他认为说神你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能力，神你有这个能力，你也有这个责任来解决我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念。那还有甚至圣经徒啊，他祈求神来祝福他，让他在生活上面没有什么困难，他就很用功的来去服侍神啊，参加主日学，参加崇拜，参加祷告会啊，每天读经，很努力的传福音，希望他的人生一帆风顺。但是这个不可能的，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一个错误的神学的观念，但是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当你遇到解救，当你的观念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埋怨神，怀疑神，甚至说离开神。今天我就用一个经文，很短的经文来去讨论我们怎么去看，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是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这段经文你们读过都很熟悉的，我相信你不是第一天来去读这段经文。我希望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让你了解一件事情，不要因为碰到困难挫折，碰到逆境就埋怨，感到失望，无可奈何，而是用一个比较积极的，存一个盼望的态度来去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人生苦难四件事情，第一个，苦难是在所难免的。唐三经怎么说呢？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那中英文说 ，consider pure joy, my brothers, whenever you face, whenever。英文可能讲的比较清楚的 ，whenever 不是 if 就是假如说你有可能的 ，whenever 说你铁定的是写包票，你一定会碰到困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有本书叫。The road less traveled 就这条路了，很少人走的这条路，就是基督徒走的路。他第一句就讲说人生苦短，我们中国也有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有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说，除了圣经以外，我很佩服你们中国的文化。他说为什么？因为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OK， 所有讲的话都是人生的经验，错不到哪里去。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耶稣也说世上有苦难，就是神所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讲得很清楚 OK，有火炼来到你面前，不要以为奇怪，你一定会碰到。刚所讲的，按我记得工作上面所帮助的人离开的东西，大概是大同小异，金钱的问题，感情的问题，前途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未来的问题，健康的问题， 每个人都碰得到。有钱人有钱的问题，没钱也没钱的问题。一个大公司的总裁 CEO 我也见过，有钱的律师我也见过， homeless 没有钱的我也碰过，黑人白人墨西哥人东方人男的女的我都碰过，就是五岁四岁到九十岁我也碰过。人生就是这样，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年龄，在任何光景，你都会遇到困难。所以你讲得清楚，困难是难免。第二个，苦难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你出门时候发现你的轮胎扁了 flat tire， 我真的很希望我就打开电脑看看今天的 horoscope， 算算今天我出门会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没有这回事情，你怎么算也算不出来。我开车上班20几年，从来没有出过车祸的，可以说是没有撞过人的。有一次在我家里，在我公司前面那个地方十字路口，我就撞到一部车子，我的车子开了20几年 Corolla， 送给人家都不要了，撞到对方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一看到我撞完她，我车子还可以走啊，她车子不能动，她看到她就哭了，大哭一场。她的车子刚刚下地的一个礼拜的 Mercedes Benz，我也不知道怎么撞他，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怎么会撞到他呢，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我感谢神我赚了 OK， 我才几千块钱，一两千块钱，但是几万块钱过得太苦了。很多东西不是你所预料的。 Consider pure joy my brother whenever you face trials or many kind， 这个 face 这个字，如果说你去研究它的希腊文，就是那个耶稣讲撒玛利亚人帮助一个以色列人被土匪抢劫，这个土匪抢劫这个以色列人，他事前一点都不知道会碰到，就好像我们每天碰到一些意外，你根本不知道何时会发生。第三个，苦难是千变万化，大中小都有啊，每天不一样。小的简单，可能是一个 flat tire， OK， 可能厕所坏掉，那已经算很简单。重的可能是像我啊，那个意外啊，还好人没事啊，就车子有点损失啊，有点坏掉。我说得在海里面 highway 里面啊，碰到一些小的意外，也就是一些小的事情，大的可能很严重，你面临个 lay off， 你投资失败破产。我说你检查身体，医生告诉你说怀疑你有癌症，什么问题大中小我们都有可能会碰到。第四个，苦难是有目的的，这个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别是在这个地方。当非基督徒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挫折患难的时候，说哎呀我真的倒霉 OK， 今天运程不好，我找个算命先生来算算了 OK。 我们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里面是有神的目的在里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跟人家传福音有一部分责任，我们跟人家传福音都是讲好的 OK， good news 嘛，啊，你信了主，神会祝福你，看过你 OK， 你有永生的生命，就是前面一部分。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会发现困难挫折，很多不顺利的事情会逆续不断的会发生，我们不讲这部分。但是这部分虽然是不好， 但是神有他的目的，为的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一个基督徒。诗篇有讲，神要熬炼我们，像金子银子一样。约伯记也讲，熬炼我们像金金一样。我不知道你没有机会看过人家去拎黄金，它是火烧烧烧烧，为什么会这样？我问过，他说因为烧黄金怎么烧都烧不坏了，但是杂质就全部烧掉。我们基督徒也是神这样去磨练我们。有人说基督徒有点像茶包，什么意思？这茶包里面看起来每个都差不多，到底里面是相片呢，还是溶剂呢？你不知道，你要用什么热水泡它，那个味道就出来。基督徒也是一样，当中里面有可能信主两年、三年、四年、十年 ，OK， 到底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神有时候就用不同的事情来去磨练、来考验我们。热水是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一个苦难，就是一个患难，一个历经，来放在我们面前。苦难的目的，第一个什么？是提升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每个人说我对神很有信心，神说 prove it， 给我看看。到底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大？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面对的。所以百般的试炼中，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这是彼得前书所讲。所以看到圣经里面不断的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面对不同的试炼，要考验我们。你有没有看过美国很多 hippie？ hippie 是这个样子。我有一次有个 hippie 来看我，这个 hippie 不是美国人哦，是中国人，60几岁，打扮这个样子，绑个马尾，绑个头上面这个头巾，胸口打开的。要挂一个十字架中间，你看他很不顺眼，你看到中国人不这个样子吗？60几岁了。我很好奇的说，你今天来找我什么原因？他说不是我的问题，我有个儿子10几岁 teenager， 他患了 depression。 哦 OK， 请你把你儿子叫进来。我跟他儿子聊天，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是在教会长大的，我们家里都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你看看我的爸爸，他每次开车去我送学校，我都不告诉他，远远的离开学校然后我才能下来，我不肯叫我朋友到我家里去。我这个爸爸这个样子，我敢告诉别人吗？而且我爸爸告诉我说，你好好认真读圣经，你好好去教会，但是他去哪里呢？他去庙堂，去拜观音，拜菩萨。所以我该 confuse， 到底我要相信我爸爸所讲的，还是相信他所做的？那你能够了解这个儿子心里面的矛盾。我看完以后就叫他爸爸进来说，哎，你儿子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那我说到底你是一个怎么变成，讲讲你的心路历程给我听好不好？他说30几岁左右认识神，很热心服侍神，参加主日学，传福音，努力的奉献，忠心的服侍神。结果他做生意失败，宣布破产。他里面很多怨恨。我说他就有问神说，我怎么热心服侍你 ？OK， 我怎么忠心来去研读神的话？你不要搞这个样子。于是他离开神，他又不敢离开，完全离开神。他想说，哎，说明在外面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可能是观音菩萨。我跟他讲话的过程里面，我说你自从你开始教会以后，你去拜你的菩萨你的观音，你觉得你的家庭你的生活有没有比以前好很多啊？他不敢讲话，结果儿子搞成一样子，他心里面有数。就是我所讲的，常常就是碰到这种所谓基督徒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一个一个离开神。基督徒是需要考验，到底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神需要很多东西来去磨练你。第二，苦难的目的是考你的毅力。他英文就讲得比较好，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develop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就是毅力，中文翻成忍耐。哈佛大学有个教授，他讲说一个人要成功，你不需要具有三个主要的要素，第一个 passion， 第二个毅力，第三个你要求上进。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在任何方面要成功，你不需要拥有这三点， passion 是热情，第二个是毅力，第三个求上进。譬如说有个人运动员，不管是运动搞音乐，你的事业也一样。如果说这个音乐是你爸爸妈妈逼你去搞这个钢琴的，你绝对不会成功的，必须要你吸引这个热情要 develop 这个。运动也是一样，我比如说我喜欢网球的，不是人家逼你的，你要自动自发要去做几件事情。但是你打网球是每次都赢的？不会，你输得一塌糊涂你才会有奖进步。为什么输了以后你赶快找老师，找什么原因，我怎么样去越来越好。你有这个 passion， 这个毅力，屡败屡战，然后不断的去守上进，你就会越来越成功。任何一个运动选手一样，搞音乐也是一样，你的工作也一样，事业也是一样。你们都听过一个人叫马云，他是阿里巴巴的总裁，但是你没听过他的故事。三次高考失败才考上大学，你们有没有考三次才上大学的？没有。他去读完书以后去申请工作，去 Kentucky Fried Chicken， 24人申请，收23个，拒绝一个，就是他。他申请当警察5个，收4个，不要的，就是他。他申请哈佛大学，申请10次，10次都拒绝。他说我拒绝的记录是破纪录的。但是他今天能够成为马云，成为一个阿里巴巴的总裁，就是因为他从来不会接受失败。 passion， 毅力，求上进。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必须要对你的信仰有很大的 passion， 热情，紧紧的抓住你的信仰。如果说你觉得信仰不是你的，赶快去找另外一个，不告诉你，你在外面找不到的。你有这个 passion， 抓住你的信仰，你有什么？有毅力，就是说你面临很多困难挫折，你仍然来去抓住你的信仰。在过程里面你必须要找到到底你信什么，你不需要求上进。什么是真理？为什么你要信这个？我们基督教跟人家都不一样，耶稣基督是谁？你会搞清楚你是信什么？你要在你的信仰上面非常要下很大的功夫。第三个，锻炼你的品格。苦难是锻炼一个人的品格。品格不是你一帆风顺万事顺利的时候 你能够 develop 出来的。如果说你住一个大的房子 ，OK， 吃的山珍海味，啊，今这个礼拜去 Disney World， 下礼拜去 cruise， 这个东西绝对不会帮助你建立你的品格的。什么时候会建立的品格？跟你配偶吵架，跟你老板发生意见，工作不顺利，面临那个破产，在这个时候就考验你，你的品格是怎么样？你是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你的 patience， 你对神的信心，你是不是整天埋怨？那个就是神用来去磨练我们，来去锻炼我们的品格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圣经说忍耐当成功，是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上面是说 may be mature and complete。 你会发现所有的个问题、苦难、困难放在我们面前都有个目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成全的人，一个成熟的人。罗马书也是这样说，因为知道患难是忍耐，忍耐是老练，老练胜盼望。就在苦难里面你才能够磨练你。很有意思，中国人那个字，那个忍是怎么样的，一个刀怎么样趴在你心里面，你不要动，一动的话你就完蛋。是磨练一个人。有时候我开车到公司，下大雨，走得快要到公司，那个很早已经出门了，到差不多7点钟的时候去到那边时候，那个路很慢，后来发现原来因为淹水，三条链就变成一条链，20分钟不走到，没有走好几次，你家里面在那动都不能动 ，OK？ 没有什么好做的 ，OK？ 你就慢慢的、乖乖的跟着这个车子走。在过程你们要体会一件事情，有些人忍不住了 ，OK？ 因为你淹水嘛，哎，怎么走了？走草地嘛。你没有看过人这样，有淹水就走草地。那如果那个车子是用 truck， 你走草地还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轮子大。问你说有些人就看到人家走他也走，问你说草地下了雨了以后怎么样，泥巴路，你车子卡进去以后，这个轮子这边转，车子不能动。我看到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坐那边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差不多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就出来了，但是你不车子怎么样，整天都出不来，谁来救你？用直升机来救你？因为别的车子没法进来嘛。这过程你们去体会，就是这句话是吧？患难生忍耐，你不懂得忍耐的话，你就吃苦头。我看到那些车子出不来的人都是年轻人，没有耐心嘛。像我们已经是算是很老练的，你看的太多了，你知道说，如果说你不小心的话，那你就很辛苦。神磨练我们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你会发现很多人开 highway， 有些人特别啪在你面前就冲过去 ，OK， 然后看你学得很慢，还给你个指头，对不对？你没看过？绝对都是年轻人，你没有看过那个60、70岁给你个指头的，因为就是你很老练，你被磨过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磨练，四个。给我们看到苦难是有目的的，不然以后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凡事顺利，没有这回事。情神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成功的人，完全的人，就是用不同的苦难来去磨练我们。好，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怎么办呢？雅各跟着告诉我们，从那个经文里面有几点我们需要可以记住。一个，心存喜乐。你们若在百般事情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这个很不寻常啊，有谁能够在苦难里面能够有喜乐？结合经文雅各所讲的，跟罗马书，不是跟保罗在另外一个经圣经里面所讲的，凡事谢恩，因为就是神在基督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也是一样。凡事谢恩，不管好事坏事，你都谢恩。谢恩跟喜乐是分不开的。你有没有试过苦口苦脸的来去谢恩的？有没有？没有。你谢恩就是一个喜乐的心来去谢恩。那你可能想说，我们基督是不是阿 Q 精神？不是，是考验我们到底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少。不好的事情你能够对神来去先来存喜乐的心，就在乎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不是说为了不好的事情来去先哦，感谢神啊、我的房子被烧掉了，我感谢神了，我遇到土匪了，我感谢神了，我出了车祸。不是，在你这个事情所发生的环境里面，你仍然存感恩的心来有喜乐的心，你是否可以做得到？刚才我所讲，我撞车撞到那个女生，我跟她开玩笑说啊、我感谢神啊，我撞了 OK， 对方亏了大本。不是，在过程里面是一个小小的车祸，对方没事，我们没事，我还活着的，这个东西你值得来去感恩。我听有牧师被人家那个土匪被一个强盗抢钱，他在他的那个日记里面说，我为这个情况我仍然可以存感恩的心。第一个，我第一次被人家抢；第二个，被抢的钱是一点点；第三个，他抢了我的钱没有伤害我；第四个，是他抢我，不是我抢他。在任何的光景里面，神都希望我们存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去看事情。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我们做辅导工作都晓得这个人叫 Victor Frankl， 他是一个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把所有这个欧洲的犹太人抓起来，他是其中一个，他父母被抓起来，老婆孩子被抓起来，父母被送到那个火炉里面被烧掉，他的太太他孩子一样。当他在那个集中营的时候，他本身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被关在监牢的时候，在集中营的时候，突然间他想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这些德国军队会把我什么东西拿走，我的父母拿走，我的孩子拿走，太太拿走，把我衣服拿走，我的金我的财富什么都拿走，甚至把我牙齿里面有那个黄金的都拿走，但是有一样事情你拿不走的，就是我的 mind， 我的决定，我决定恨你啊，还是决定不恨你，我这个自由决定你是拿不掉。我用一个喜乐的心来去面对每一天，你这个拿不掉。结果他用这个态度来过每一天，说每天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啊，精神奕奕的拿块那个地上面捡回个破的玻璃，刮的胡子刮的亮亮的。如果说你看起来是有病的话，那个纳粹的那个军队就找你送到那个火炉里面去。所以他把自己弄得非常精神奕奕的，然后笑容满面的出去工作。他出去做什么工作？搬尸体。搬尸体还要洗的，就是这样大熬过两年，他活过来了。其他跟他一起的全部已经走光了。你想想看嘛，今天你搬尸体，别天隔天人家搬你，如果说你这样想的话，你就不能活了。为什么他活过来？ 就是他的 mind， 我的决定。 human being a decision being， 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你的困难，也就是刚刚所讲的雅各，就是说你能够存喜乐的心吗，就是你的态度。第二个，当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向祈求。同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句问神是什么 ？Why？ Why 是没有答案的。Why 会让你更 depressed？ 你要问 What？ 求神给你智慧。他说：“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以众人。”也不欺着人神主角赐给他，赐给你智慧，说问神，我在这个事情上面你要我学什么，是我信心不够，我毅力不够，还是我的品格不够，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哪方面我需要加强。这个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去祈求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不了解到底我们心里的神是怎么样的神。说怪不得 Augustine 就讲说，人生只有两件事情最大的，一个认识你自己，认识神。如果说你认识神是一个慈爱公正是全能的神，你只有在头脑上面知道，但是你在心里面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就是考验你自己。所以他讲话讲得 很清楚很好。很多时候你不晓得你这是一个怎么这个基督徒，你也不知道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你要花努力花心念来去追求认识我们的神。第三个说向神交托，说一点不要有疑惑，尽管你遇到很多的困难挫折，你来去求神，求神给你智慧，到底这过程里面神要我学的什么，是不是要我更多认识你，是不是要我更多认识自己，我在哪边不够成熟，不太过缺乏，我需要更多的认识你。三个，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存一个喜乐之心，求神给我们智慧，安心的去等候神。其实如果说你有研读圣经，你会发现神很多被神所使用的伟大的人物，都是神将在不同的环境困难里面去塑造磨练他们。一个最典型的人物就是约瑟，17岁神就启示给他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13年他过得很辛苦很痛苦，被人家出卖，被人家诬告，被人家遗忘。经过13年以后，这个约瑟本来是一个很自大的人，变得很谦卑，又很能够被神所用。那个大卫17岁也是一举成名，他觉得自己很不错，神也高了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有13年也是被扫罗追杀，但是13年是磨练他成为一个谦卑成熟稳重的一个皇帝，他来去治理以色列一个国家。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身上面神有很多的计划，你可能不了解，但是神要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困难挫折来去磨练我们，来训练我们。最近我听了一个节目，他说你们基督徒不是一般的人，你们基督徒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什么意思？一般的人正常的人是怎么样的？当你觉得开心，遇到很开心快乐的事情，你会开心快乐， 遇到不快乐的事情你就会忧忧愁愁，一般人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基督徒遇到快乐开心的事情我们也会快乐，但是遇到一些不快乐的事情，我们也会超乎一常平常人的拥有的喜乐跟平安。所以说为什么人家说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不正常的人，说的也是。如果说突然间有个进来，他看了这段经文说弟兄你们都在百般试中要喜乐，我怕这个人会想说你们基督徒是有点神经病，在试炼里面会喜乐，就说有问题，神经病不是正常的人，英文是 abnormal，中文是反常，正常的人是 normal。 那你就想说我们不是 normal， 你不会 crazy 吗？你也不是反常，那我们又不是 normal 正常人，又不是反常的人，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超常的人，超越常人，我们是 above normal。什么是正常人呢？外面的人不是基督徒，不是教会里面，那是正常人。开心的是开心，不开心的是忧愁，那是正常人。我们不是正常人，我们不是反常人，我们是超常的人。那我问你，是每个基督徒都是超常的人？答案是 no。 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不是，很多基督徒跟外面的人差不多，他是属于正常的人，不是超常的人。遇到困难呱呱叫，遇到困难怨天尤人，责怪神，离开神，那是正常的人。那你怎么成为一个超常的人？如果说你今天读过个所听到的，必须要把你的信仰抓得紧紧的，你必须要对你的信仰有很大的 passion。 尽管你碰到困难挫折，你是不依不弃，屡败屡战，不管我遇到任何困难，我相信神有他的目的在里面。困难是磨练我们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的毅力，考验我们的品格。如果说你有这个态度来面对你的困难，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不一样，你真的是变成一个超常的人，不是超人哦，是超常的人。你会跟人家很不一样，而且你会发现你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全，就是神在我们身上面一个旨意。我们低头做祷告。谢神，透过今天我们的圣经所读的话，求神你帮助我们，在面对困难逆境的时候，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教导我们无论在信心毅力跟我们的品格上面都能够被你塑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心目中的计划中的一个成全的人。谢谢神听我们的祈求，奉主圣名，阿们。 非常谢谢高弟兄这么宝贵的信息。我们现在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起立哈，我们来唱这个喜乐的歌来做回应。 现在是我们奉献的时间。主耶稣说，你们不要